们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此后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年店庆月，购车即送6666元，顺心顺意大礼包，全场精品七折促，维修保养年货送不停。电话8379-0100，8379-0100。

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，想你的我中，被你爱过还有微笑春冬，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，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当如你说来特意动人，再怎么心如感觉也成绕指柔，都是你的错，请你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给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，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，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当如你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怎样的情深意浓，会让两个人那一生难承诺。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， 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是我们什么都不色，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永远不分开，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。

个种子露尘土，荒野之上荒原奔放，不敢沧桑，只闻痴狂，天在天上人在人旁，忙去信仰月光。的灵魂习惯了独舞，猜不出和谐双的舞步，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，他不住意志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骨越想再迷途，爱深不轻易赐给幸福，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，人呀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，相爱的人呀若愿意共度，丢一个种子入尘土，荒野之上荒烟奔放，不敢沧桑，只闻痴狂，天在天上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， 站着

对呀嘛，拍手唱首一声吼，喊呀嘛喊呀嘛喊呀嘛喊呀嘛，敌人下个高山腰，对呀嘛对呀嘛对呀嘛对呀嘛，你还想跑哪里游？美呀美呀美呀，拍手唱首快唱首。 biu biu biu 来自于大张伟。如果说您看过 MV 的话，应该也会被当中的一些桥段给吸引到吧。而这部快手枪手快枪手的电影也是非常的搞笑的，里面刘晓庆跟腾格尔他们饰演了一对很逗的夫妻，应该也是喜感十足啊。想象一下，这个腾格尔化身为妻管严，跟刘晓庆之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光芒》，应该是她刚刚结束超级女声比赛之后的一首单曲。那么现在的她呢，可以说是光芒四射了吧。 过程多快乐，我不再那么寂寞，想要看到好的坏的，所谓结果。但我学会了在伤口的时刻，嘴角倔强向上扬着。是说话的人为什么那么多，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，每段流畅来句我为什么一定要辩驳，我宁愿唱歌或者保持沉默。 秒笑的我

像每个女孩其实一样，渴望着爱情的好，渴望被拥抱，却都害怕爱让人受伤。虽然我没那么坚强，不过是一而再的逞强，小心的情绪收藏，比傻瓜还傻，刺猬的坚强全都是假象。 如果你正在经历失恋的话，这一首歌可能会疗伤，也有可能会让你更深陷其中。这是来自于温岚的一首《刺猬》。有多少人都是这样的一只刺猬呢？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庾澄庆的《快乐颂》，用一首欢快的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些什么，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，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，难道是欣赏就不够对你说。